锵锵三人行，诸位，咱们的袁立 啊，又来了， 我帮你宣传，你做我这节目有好处 啊， 博客不突破1000万了吗？ 啊， 哎，你上上我这节目突破2000万了 啊，好 呀。哎，咱这锵锵三人行就是咱们的博客呀。 锵锵三人行，咱们的啊，咱们三个人的博客。 就是你写博客呢，你得写，我们的写都不用写，我们就是。 你们是语音 啊？电视博客， 电视博客。 而且我这个观众也不得了啊， 对， 你凤凰卫视在全球来说，怎么着也得上亿。说咱收视率低点也得弄个徐静蕾，对不对？这是个 几千万，应该保守的说是有的。 而且我天天写，对吧？而今天我还可以给你奉献一点我的那个私人隐私。 啊，今天吗？奉献给我吗？ 啊，奉献给你，你奉献给你没问题，想要什么都给。哎呀，这个咱们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拿一个字儿， 啊， 顶。你这整天上网的人你应该知道，徐老师研究文学的人可以敏感。最近国家呀，原来国家还有一个语言生活什么报告，就是说中国人活在一个什么样的语言状况生活状况当中，发现呢在网络上用的最多的字儿，还不是过去咱想象的有些人说什么菜鸟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是顶。 那是因为物理的关系，因为这个帖子呢，对，因为帖子是一个在上面，我要支持你呢，我就在下面跟一个帖，那我跟一个帖的，那我就是顶嘛，我支持上面我就叫顶。 但现在这个意思就是支持的意思， 对， 对， 支持的意思， 其实等于是一种群众投票，他的观点，我同意，顶一下，顶一下，顶一下，哎，这个其实你发现没，网络语言呢，先别说它标不标准呢，它有的呀，特别的， 它特别形象， 形象， 对，比方说楼上那位。他常常这样说，楼上那位脑子进水了，对不对？ 没错，你听我讲，这网上还讲呢，说偶不明白沙发这词儿是什么意思，请指教。下一个就说，论坛第一个顶的是沙发，以后的就是板凳了，你现在就是板凳，板凳兄。 第一个顶的是沙发，后面就是 领导开会，领导第一排坐沙发， 不是这样的， 后边的都是板凳。 沙发的意思是来源 so fast。就第一个你跟我帖子的人 so fast， 哦，还有这个意思， 你是 so fast， 你是如此之快， 这么快， 所以改成谐音就是 sofa， 就是沙发。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板凳。 看看， 真是 人家研究吧，人家 我搞错了，我搞错了，沙发。 领导开会拿第一排是沙发的。 知识结构的落后显示出来了吧？现在是网络时代，对不对？90年代，记住哈，记住哈，80年代是电影跟小说的时代，90年代是电视的时代，2000年以后就是网络的时代。 不行，我现在找着材料了。好。你说的这个也只是某位意见说 so fast 是这么个意思，对吧？然后人家这位网友说了，笨蛋， SF sofa 是来源于黄色网站啊，这个都不知道，看来你是正人君子啊。 黄色网站 SF 就是边看黄的边坐在 SF 上 SY 什么东西啊， 什么玩意儿， 然后下一个 SY 什么玩意儿， 这谁知道，反正就大家就现在网上语文研究，而且啊，是挺形象。你好比我现在结交一些年轻的朋友啊，他经常说汗，发个信息出汗的汗， 汗什么意思？ 你看， 什么意思啊？就是汗，就是感动， 不是，好像挺无奈，或者表示，就是个是不同的语境啊，有复杂的含义。一般来说是挺无奈，比如说就哎呀，这汗这这么惨，汗，就是你想象到的，有些漫画动画片上那个汗珠。你知道还有的那个带表情的叫大汗、小汗、都有分别。 是这个意思。那还有一些我注意到，我作为教中文的人注意到，比方我同意哈，我非常同意啊，现在都不这样，严重同意 啊， 是吧？ 现在都是严重。 我再跟你比一个啊，袁立啊，你真是走招公随啊，什么意思？ 什么？ 走招公随，什么意思？超强啊，你超强啊。超强拆开了，不是走招公随吗？ 哎呦， 走招，你真走招公随，要不说你这人还挺走招公随的。所以这是一个变乱的这个语言的一个时代啊！我跟你说，我们生活在语言中， 其实是不停的变化，就是我们说的上海话，你过几年进去，比如我说的杭州话也是这么讲，但是有些词儿你就听不懂了、啊、对不对？其实这个也是，如果你不生活在网络时代，你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嗯、对不对？ 你会 严重同意， 严重同意吧， 走着无损啊。而且那个，而且英文都进来了，这是有些语文家所不同意的。你比如说叫妹妹，现在也不叫美眉了，现在就咪咪咪咪咪咪，哎，两个 M 咪咪咪咪， 哦，是这个意思、啊 那个哥哥呢？这鸡鸡这不太好听，鸡 鸡这是鸡鸡，对不对？ 哥哥叫鸡鸡，妹妹叫咪咪，你说这得多黄啊！这 还有，我第一次收到人家给我写的，我的伊妹儿坏了，伊妹儿， 伊妹儿， 对对对，那个。 所以啊，恶搞的时代来临了，欢呼吧，让我像欢呼王菲生孩子一样欢呼吧。没有，咱瞎说，不能欢呼。八一厂不干了。你知道最近那个闪闪红星看见了吗？闪闪，哎，你们学表演的对闪闪红星有何印象啊？ 没印象，我们没有学过这个。 太年轻了， 七四年的电影。 你的年龄真是走招共随啊！徐老师有印象， 看过。 我先问问你，徐老师哈，以你这样一个人，那么。哎，咱先看个正版的，好多观众没见过，那也是我童年一段回忆啊。闪闪红星潘冬子啊，咱们导演，咱放个正版的，咱不恶搞，咱扶正去邪，是吧？咱们看一下。红星闪闪。记忆啊，记忆啊！ 你记起什么了？ 啊， 记起什么了？ 我记起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哎，为什么这句话那时候那么 流行？ 嗯，为什么这句话那时候那么有名？ 为什么？ 为什么？ 那七四年嘛，就是四人帮要反邓小平嘛，邓小平那时候复出嘛，主持中央工作，然后他们搞平法批儒，然后讲邓小平是还乡团。所以我胡汉三又回来的那个时候是暗指邓小平，所以现在很多人讲这个电影是红色经典啊，他们真是不好好考证一下。 哎呦，徐老师， 而为什么这么多人对那个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而为什么那个片子给人留下很多很好的印象呢？其实那是文革中的片子，七四年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太多样板戏啊，太多假的东西了，所以那个电影里边有一个小冬子的形象，那这个冬子的形象比较纯真，就像那个时候有个电影叫小兵张嘎一样，所以给很多人留下了无限美好的印象。但是今天你假如真的回过头去看，套话腔调还是很多的。你就像他刚才在看的，就像个小孩丢一枪，那个胡汉三就被他制服了，多假啊，对不对？可是你带的那个时候带的记忆， 很早我们就雇佣了童工。哎，你看了有何感想啊？现在看看，你是看过那个恶搞的？ 我是因为今天早上看了一眼，但是我没看下去，我不喜欢。 恶搞的不好， 而且袁立本身就是军人呐、 啊，不智慧。 就是、你就是军队里的演员出身吧？是不是？你们八一厂现在反对呢？ 八一厂啊。 啊，你不是八一厂了、 反对，我觉得反对的也是对的，因为它是很多人的一个梦，可能是那一年代的一个梦，一个理想，我觉得这是不可以的。而且我觉得像你胡歌恶搞吧，我觉得那个东西还有一些智慧和幽默在里面，有一些可能是一些观众觉得很解气，但是这个我觉得他没招你惹你。如果说我觉得你很有智慧也行，我觉得他非常的低级。 哎，这就说到我的观感是吧？我看了一下，我倒不是说什么他对不对，这是咱也不懂，就是我就说这个，我不喜欢，为什么 不喜欢？闪闪的红星的孩子，你不喜欢？ 你看了恶搞的 这个恶搞版的这个作品呢？ 恶搞版就是说他们有个歌唱比赛，拿它来做广告，对吧？ 青歌赛，全国什么 青年歌手大奖赛 啊？ 中央电视台的， 中央电视台的青歌赛，然后他就来这么弄。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这玩意儿不好看。他，我跟你说，这就是我老早就说的。我觉得咱们国家呀， 怎么 那么缺乏创意啊？就是 说一些特别不好听的词儿。 我跟你讲，当出现了这个什么"分手在十月"， 出现了这个人血馒头，你再这么搞， 无极馒头， 无极馒头是吧？我怎么老爱说人血馒头？你再然后给这个电影配上些那种东北话，那东北嗑，我怎么觉得我主要不是？所以说我有一些朋友是搞鉴赏工作的，我就是往往从审美这个角度看，就先别说你这玩意儿对不对，你这玩意儿弄得不好笑啊。讲老实话，无极那个馒头我都不觉得很好笑了。就是实际上恶搞这个东西本身呢，它包含着某种创意在里头。你这个一个人这么弄挺好，你好比像现在这个行为艺术，那现在有些人说那都是一种叫需要表达的艺术，就是说我宣布我这么玩一个，可你第二个再这么玩就没人要看了。就是说仅从艺术的角度看我不喜欢，也因为没达到效果嘛，你也没把我逗乐了，对吧？更加上咱八一场再一反对是吧，这家伙就基本 上。不过我对红色经典这个说法这个定义啊我是存疑的。 哎， 就什么样的东西就一定要能够冠上一个红色经典，而人家就不能碰了不能动了，这个我是有怀疑的。 好，徐老师这观点值得讨论，咱们广告之后接着来。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徐老师，你说红色经典，能不能这么弄？你存疑，理据何在呢？ 我认为呢，所谓经典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尊重。你可以颠覆，我尊重你颠覆的权利，但我不一定欣赏你颠覆的权利。但现在的问题是，他提出一个叫红色经典，那这个红色经典的定义怎么来下？是不是一定要描写革命战争、解放军打仗这样的片子就叫红色经典？那我们桑弧今天拍《子夜》，矛盾的子夜，写的是资本家，那就不算红色经典了，那这个经典就可以随便被颠覆了，你明白？那矛盾的名著《阿 Q 正传》，你可以随便颠覆了，那鲁迅的这是经典吧？从文学上来讲，只有经典，谈不上什么色。加上色，这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 老右派真会找词儿， 这是原则问题，这在我这行看来就原则问题。所以说，我们可以不赞成人家恶搞，或者所以他的恶搞的效果很差。恶搞这个名字已经加贬义了嘛，但其实说一句老话，你得尊重人家这个权利，除非你又从别的理据上你得出这个结论，他真的是违法了，他盗用版权了，或者是他损害什么什么东西了，就这样。 我结合我自己，我想到倒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好像这个咱就是说人呐，实际是生活在语言的这个陷阱里，语言的牢笼里，你挣脱不开的，你知道吗？过去很多叫你叫它腔调也好，叫调调也好，叫一种城市化也好，你发现没有？咱就是说一个人这么干，两个人这么干，三个人这么干，一个时代的人这么干，就成了一种比如说革命腔。其实很多时候你比如像那个馒头人，不是无极那个馒头，他 老念念不忘， 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但是看在比如说看在画家眼里呢，说他这个东西是对陈凯歌那种叙述方式的一种颠覆。 对， 比如说我不喜欢你这种叙事方式，于是呢我就把像周星驰似的哈，好比说咱举个例子讲，说王朔为什么说贡献是革命性的，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这个牢笼里，哎，他觉得我想找一种新的语言，可是实际啊太多的话别人都说过了，也很难去找，于是我索性什么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颠覆你的语言。它的作用是到后来咱们一听到那种领导腔、大官腔、革命腔，咱就觉得好笑，你发现没有？他潜意识中啊，影响了这个语言的。 你知道王朔怎么颠覆吧？在《晚组》里 啊， 他形容男女关系啊，具体物理上形容男女关系，就用伟大领袖的话：“破子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不破不立。那个原理” 哎，就是说，你看好多东西啊，就形成一种调调，也有人叫做腔。好比说，你看表演这个行呢，有人说话剧腔，动不动就。对，就是你像我们当年有个美声唱法的一个同事啊，在音乐学院毕业的，他家隔一楼道50米，我在那边，文涛变化，他就这么一种调调，我们很熟悉。我为什么说我说联系我自己啊，特别有意思，你就看这个腔调的这种变化哈，实际变了。我这个行当主持人徐老师，你记得吗？ 那你是话剧现在不用这么演了吗？ 话剧还是这么演，朗诵还是这么朗诵。不过过去的电视里人人说话就像朗诵一样，自从有了我们三人行以后就不是这样了，对不对？ 不是我们，我就是说，你比如说当年我们主持人在说播音腔，你不要说这个播音什么好不好，它是另一个问题。我说的是什么呀？从小耳濡目染，为什么我老说我们生活在语言的牢笼里？所有的媒体从小看到人上电视说话就要这样说话，这于是变成，你知道吗？我原来在电视上啊不是这样说话的。你看我正好经历了这个过渡，就是说我原来认为人一上电视 对 就是要那样播音那样说话的。我以为比如说通常说咱们98年这个锵锵三人行，我以为是从那个节目开始啊，好像说开始说能够比较接近生活中说话这么说话了，不像那么说话了。可是那天鲁豫有约，鲁豫有约他们那个节目那个做我吗？搞我吗？然后呢，他们找来一些当年的片段， 你的片段。 我这一看呢，我才发现呢，其实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即便在《锵锵三人行》第一集的时候，跟我现在说话的这个腔调啊不一样，还是处在正在摆脱中的一个过渡阶段。这我得提醒你，你再看。你就能看出来，你比方说我先给你看一段， 你想让我们看看你当年怎么伟大， 对 不对？ 不是伟大，你会，我是现身呐，我个人博客，我现，那是很可笑的，我自己看了很丢脸。 自然放吗？ 但是哎，我刚到凤凰的时候，就是说我还以为在电视上是要那样说话，你听听我那声音，我跟你说，就好比我是个太监，却还想学赵忠祥，你听听。 每一个人都有知的权利，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有责任维护这样的权利。当我全神贯注坐在电脑前面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重要讯息时，还有深入分析每一个新闻事件时，我意识到我所担负的任务是如何的艰巨，但也如何的值得骄傲。坚持理想的资讯传播者， 后面这个挺好的。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像那个大陆的陈水扁的？ 不要轻易的否定过去，那是那一种风度，其实也挺好的。 我也觉得还可以。 真的，这时代是变化，人不断的变化，但是就是说我的意思， 但感觉是捏着嗓子说话的， 是吧？但是你要知道，挣脱就是说革自己的命啊，有多难？其实跟你们演员一样，比方说。有的演一演皇帝，脑子里一下出现很多个皇帝，这就是一种调调，一种城市化，一种腔。 明白？ 你要挣脱它，你才能够有你的个性。可是我跟你说，挣脱太难了。好比像是，即便说我父母这样的人，你试试，你现在让他上台说话，腔调马上就变。因为他在所有的媒体、电影，从小他文革那个年代，我就跟你说，你们文学圈的，好像北岛后来自己都反思，说他当年写的那个诗嘛。说我不相信，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什么，我不相信死无报应。他现在反思起来，他写这个内容的诗其实都是受了文革语言的影响，他开始反思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生活在 文革语言是什么样的。 我在电影院门口看到一个退票的人，他用上海话票嘴巴什么什么，结果有一个人去采访他电视台，一采访就是说这部电影怎么样，他马上换成普通话，电影拍得很好看，很好看， 是吧？有的 他的腔调整个就转过，他刚才那个偷票的那个样子就是那种小痞子的那个样子， 对。 但是他只要他一看到有镜头对着他，他就自动转成普通话，而且做出一个很正面的样子。 对，为什么？比如说有些搞恶搞的人，他不一定知道他为什么，但是实际上看在有些看客的眼里，觉得这是什么呢？过去有一种习惯的表达方式深深地浸透在我们的灵魂里，但是呢新一代的人他觉得这些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呢 他就 改变这种调调，改变这种调调。所以我就跟你讲，即便到了这个锵锵三人行的那个时候，我得感谢鲁豫他们帮我找到这个当年头一集啊。我以为好像锵锵三人行我就是咱们像私下里朋友聊天就这么讲话了嘛，不是播音腔了嘛。可是你现在看好像表面上你觉得有点心不在焉，甚至比现在说话有点不够力，对吧？可是实际上啊，那正是人处于一种尝试着想自然一些说话，但是呢还没完全，但是还闹不清有点该怎么着的。你想不到我在锵锵三人行头一集里说话简直显得有点心不在焉，叫我觉得可丑呢，真的，我奉献一下。 锵锵三人行，周一到周五，你们好，我是窦文涛，来认识一下我们本周的两位嘉宾啊，李春和张坚庭。 你好， 李春呢是这个专栏作家了，著名专栏作家， 说著名都是不出名的。 李春今天有什么开场白？ 哎，我呢？你没叫我、啊， 叫了， 对对对，你是更著名的香港的著名电影导演啊，张坚庭先生。 你好，你好，你好。 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担心啊，看了这个失去了原力的喜欢、 啊、没有没有，更喜欢回到纯真年代。 哎呦，靓仔吧，靓仔 啊我越长越好看，那时候太丑了吧。我现在我看这个我就能理解当年我一个北京的朋友， 那个是加法，现在是减法。 我跟你说，当年我一北京朋友就看我最初的 加法减法， 就是那个时候人就是说要拔份啊，衣服也是要很隆重啊，加法。现在人都回归自然，越简单越好。 对，他现在装傻， 这就是解读，这就是解释。 所以我想说的时候，一方面要尊重人家，不说恶搞了，就是颠覆的权利，但另外一方面也要足够的相信，好的东西、好的经典是颠覆不了的。 对， 那么多人颠覆，我最近看中国电影频道的那个纪念百年电影的。那几个人出来朗诵啊，那真是枪啊！从阿夫尔勒号的巡洋舰到泰坦尼克号的歌声，那真是枪。可是我充满感情的看，我照样欣赏他们那个枪。 对， 这什么人才怕被别人稍微一颠覆就怕否定？就是你对经典自己信心不足。 让属崇高的归崇高，属低俗的归低俗。 对，崇高的永远是崇高的，戏谑的也可以成为。 真的崇高的是打不倒的， 对， 是吗？就像袁立的本领， 袁立他们现在成了一个新的强。 我们 对啊，你现在 辽源有什么？